呢度有第三个所嘅分享嘅，就系杀种系需时间。但系咁样几时能够成长系咪两个唔同嘅？我哋除咗唔好睇时间全封之外，得时不时全都全封之外，都系打种之后俾时间佢有佢培育，一时又见到果效，冇果效嘅种子系好耐嘅。就算我四月种子杀八种啊，可能七月八月先有花嚟出嚟。總任何種子都需要時間睇住佢培育，唔可以有啲唔可以急嘅，唔可以沾到果效嗰日就放棄。有時我哋堂主福音一次佢唔信，兩次佢唔信，三次佢唔信，點定住仍然去關心？你唔知道呢種子幾時會萌芽生長？我都講咗呢個例子啦，唔知道仲有幾多例子啊？有個人食翻啲包咁例子係嘛？食公民例子，一個唔飽唔得，佢間中咧食幾兩個咯。但係而家咧，佢飽咯喎，佢算數咯喎，係咪啊？嗯，所以每一次報道會，每一次嘅話劇，你講唔信唔緊要，都唔知你只要暗地裏邊嚼咗個頭條包，運地去邊幾時佢會飽？我責任只不過食頭條包，唔得啦，食頭條包嚟，夜我哋食飯呢個好嘢嘅運地。叫做诶，上一次因为唔知道，追时间，但我要责任去杀咗，等候。有一次，部分人知道听我有呢个经历，有一次同一家人咧去呢一个嘅 Petra， 即系要约旦嚟到去旅行，啊，咁啊约旦咧一个叫迷城古宫啊，石头形成嘅。嘅地方好特別嘅 Petra， 中文叫比特拉。喺個迷城嗰個好高嘅地方啊，遇到一個一個國內嚟嘅女仔啊，萍水相逢啊，咁但係傾下又投緣喎啊！我仲突然間今日來潮啊，見佢一個女仔啊，叫女畫個汽水俾佢，哇！原來佢一個女仔去旅行咧，所以約到慳。佢出外咗幾年㗎啦，好犀利，即係好少嘅錢，可以行幾年，即係仲去緊，唔知點去。佢已經幾年冇食啲咩，冇飲過可樂。哇！咁可樂對佢講，到而家佢仲出外仲飲冇可樂。喺遙遠嘅山頭啊，咁佢即係我冇咗幾多佢女，冇機會見到佢，但我希望即係有機會見到佢。咁喺山頭同佢一家人去。好簡單，我福音，然後同我一齊祈禱。佢冇信主，啊，而家唔知個情況，啊，都但最近聯絡開，佢話仲唔記得我哋俾佢罐可樂，仲唔記得喺遙遠嘅山頭，我哋等佢祈禱。一種希望晚幾年嘅，你仲未信，但係唔知幾時温飛，唔知道，但係總係等候，總有機會佢話殺種，幾時收割？幾時能夠咩？我唔知道。最後，呢、這個我成日忽略咗嘅，就算粒種子插在好土上邊，嗰、那個殺種人都唔會走咗去。咩意思啊？真正要種子成長，嗰、那個殺種人係想要做咩㗎？要做咩㗎？要灌溉啊嘛！故事冇講灌溉。但你冇可能嗰種即係個好土之後咧，咁就慢慢成長就唔使灌溉，呢、這個唔啱個規矩。而啲人發現咁之後，就算係喺好土都需要灌溉。當我傳傳福音之後，無論相信唔信耶穌，我哋就跟從；就算信好，我哋就轎灌，因為作為殺種者嗰個嘅責任。所以原來呢個比喻裏邊，我從總之角度有睇。我從嚟到嗰度睇，我從殺種人嗰個角度去睇。當然，呢、這個故事原來殺種人所講嘅時候，嗰、那個殺種人係邊個啊？係自己，耶穌。耶穌用殺種人的角度嚟到樣本度，嚟到當時嘅心聲。我講，但你講我聽。我講就幫到你唔明白，當然唔會講。我用殺種，我用努力去栽培你。让我同耶稣身上有同款方。如果耶稣喺成败嘅话，当耶稣被门徒出卖，